車場，登上目標車輛隨即被警員截停。他當時孭著一個空的背囊，身上有少量現金。涉案車輛的車匙和手提電話，警方在車內檢獲可卡因磚。警方說不法分子涉嫌利用泊在偏遠停車場的棄置或殘舊車輛作為臨時存庫，他們亦會金錢利誘或者招攬青少年，青少年因為一時貪念而被利用犯案。天氣方面，位於廣東內陸的一道冷風正逐漸向南移動，預料會在今晚至明朝橫過廣東沿岸。預測本港晚間多雲有幾陣雨，氣温顯著下降，明朝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7度，新界再低兩三度，下周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3度，吹和緩偏東風，今晚轉吹清勁北風，離岸及高地吹強風。展望隨後幾日大致天晴乾燥，早晚清涼，日夜温差較大。現時氣温是25度，相對濕度8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行政长官发表了2021年施政报告。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2000靓歌真经典，十八廿二再重聚， 一定會， 多謝阿伯， 我會不斷不斷咁 loop 嘅。 好似仲有一位經典嘅 DJ 咧，要唱歌嘅喎。 呢位真係經典嘅。因为咧，大家都有啲少少咧，忽略咗咧，都唔知道佢咧系以前系歌手嚟嘅。 系咯，睇系西人样咁样。 唔系咯，就系佢当年参加呢、這、一个参加呢个比赛咧，差啲就赢咗张国荣嘅，但系佢赢唔到就因为张国荣数早过佢好多， 佢未出道 嘅，系啦，即系大家好在冇得比就一有比咧就冚低咗，因为咧有台型，有靓仔， 系咯， 同埋咧佢唱嗰啲歌咧。今日唱嗰只歌真係好鬼啱佢唱， 仲要話佢當年參加 DJ 比賽就係呢一隻歌，仲跳埋舞啊！ 所以贏啦， 係啊！ 喂，李志剛 ，thank you， 哇，犀利！系咪跳埋舞噶？一阵 希望啦， 哇！啊、我哋使唔使我同阿罗敏章喺侧边伴下舞？ 冇，我就系落台睇住佢跳。 我哋喺下边一路养住，好嘛？ 好， 打住拍子。嗱，我哋嘅 band 咧，你知啦，李熟啦，冇得顶啊！嗱，我哋嘅 band leader 就系 Vince 啦，跟住阿乔啦，又系我哋2000靓歌队 band 嚟嘅。 我 系 做青蛙仔嘅， 系咪啊？仲有阿志伟弹吉他啦，阿 Jackie 弹 bass 啦，同埋阿 Boris 咧 ，Boris 乜都得， 乜都得，系万能老官打波，就系打个 percussions。OK， 好。 哇！呢一次我真係期待咗好多年啊，次次都係同你拍檔做司儀，同我哋做司儀。今日感激你做咗2000靚歌呢一個咁即係經典40年嘅司儀，仲係最經典就係你要唱歌嗰度勁。 係啊 ，Alex， 上世紀我仲係喺個 office 嗰度咧，就係畫緊職嘅時候，咁聽收音機。有個 trailer， 佢話啊 ，recruit 啲 DJ 去報名啦。跟住我心諗，喂，試下咯，去 office 咁悶咁樣。咁先至一參加咗之後咧，特訓啦，又要錄 trailer， 好多嘢要學訓練班啦咁樣，仲要去到樂富中心比賽，要唱歌。唱咗呢一隻歌之後咧，估唔到影響我一生。长夜的风，霓虹的光，和我跳望晚间都市， 月影知我在天台的一角，一再想你还未终止。仲系咪咁中意罗伯迪尼佬？你嘅头牌，你嘅皮鞋，你嘅唇膏，仍留喺我度，记得我吗？有挂住我吗？我催促天台的我影，与我再起舞，无人共能定飘着影子舞，庆祝当天可碰到爱过我的你，灵魂亦曾换舞步，有过你一刻而难能。我将那一分一秒完全记低，永远永远都感激某年此际。At the highest way to see this time of my life， 有过你一刻而难能可贵，我心里始终跟你同行到底，永远永远都珍惜某年此际。At the highest way to see the time of my life。大家玩下，我一齐开心下，帮我拍手指，拍手掌。Love， 你揾到未啊？等到未啊？对对你好吗？你仲有冇继续去做法文？你仲有冇时时去做健身？你嘅身影，你嘅笑声，多谢俾你大家帮我拍掌啊！喺嗰度，记得我吗？有挂住我吗？也许一天可碰到，与你再起舞。现暂时独跳着影子舞，庆祝当天我见到世界那么美，情能令人活过度，有过你一刻而难能可贵，我将那一分一秒完全记低，永远永远都感激某年此际。 At the highest greatest sweetest time of my life， 有过你一咁多年前嘅一幕可以重現喺呢一個舞台上面啊！ 哇，真係雖然咧識咗你咁耐咧，我第一次咧即係我咁 high 啊！我直情想學跳舞啊，可唔可以啊？係啊，跟埋你一齊跳，一齊嗰啲，你記得我嘛？係咪？ 都掛住我嘛？ 都掛住我嘛？真係冇得頂！咁啊，最重要咧就係、是，即係呢一個俊男 DJ 咧，能歌善舞之餘咧，係最重要咧，係我哋自己又係 made in Hong Kong， 啱啊！係啊，香港製造 係啦，香港製造本地貨嚟噶嘛，真係精品。 是啊，多谢大家 ，thank you。 十八廿二话当年，主持 Elda 欧瑞强。 唉，你知唔知道晨光第一线嘅前身系咩节目啊？就叫做阳光早餐啊，就系我同埋阿车淑梅咧一齐联合主持嘅。咁啊，话说当年咧，我系第一次接到呢个任务咧，做一个晨早节目。当然啦，我嗰阵咧，唉，咁啱嚟做工作前身，一身兼数职，主要咧就系做电台啦，又翻大学啦，啊，又喺 TVB 啦。TVB 嗰次仲惨，除咗主持咧，仲要叫我拍一个剧叫做《爱情安歌》。咁於是乎咧，我每一日咧，只不過係放我三個鐘頭咧，翻到香港電台同阿車淑梅做直播嘅。一直播嘅時候，犀利啦！我同阿淑梅咧都好識利用講完嘢播歌嗰兩三分鐘嘅。我做乜嘢？我就梗係匿喺個台底嗰度，匿喺個控制台個下邊嗰度咧，有個睡袋就喺度瞓。瞓幾耐啊？做緊節目播。梗系叻啦！总之咧，我瞓到咁上下咧，只歌差唔多播完咧，阿淑梅咧就会好噶。Albert 起身啊！咁样，于是乎咧，我就弹起身话：，哇，好啊，淑梅早晨啊！嘿，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听众，我哋一齐享用呢个阳光早餐啦、啊！哇，系听起上嚟几精神啊！其实就系懒精神啫。嗰阵啊，我一年成个月冇翻我屋企瞓觉啊，阴公。不过同时候咧。车淑梅就做一啲好重要嘅工程啊！啊，唔知点解咧，每一只歌播完咧，啊，佢个样又唔同少少。一再播一只歌，一醒咗一睇，咦，又唔同嘅咧？点解越嚟越靓嘅咧？原来啊，淑梅姐咧翻工嘅时候咧，系完全唔需要化妆，唔需要整理嘅。咁但系咧，播咗三五只歌之后咧，就越嚟越靓啦！哇，佢嗰啲手势真系唔错噶。呢一个咧就系我同阿车淑梅当年嘅阳光早餐啦。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默默看，暴风已过满天太阳，云雾散，晴空似将我心照亮，伴着你。 十八廿二再重聚 ，Albert 啊 ，Alex， 电台有一个好得意嘅习惯咧，就系咧好多时候做节目嘅时候咧，都好兴咧一个男主持，一个女主持，即系好少话 三四个男主持，除咗系梁继章个三个节目的心啦吓， 唔系，仲有啊 Brian 嗰啲啦， 啊音乐同志嗰啲， 系音乐同志嗰啲都有女女好多女 嘅，都有，但系嗰啲就系有界踩界嘅，系啦 ，OK 吓，点解嘅咧？点解会成日都系一把男声一把女声嘅咧？ 咁样先至有交嗌啊嘛， 有交嗌，同埋二分啲， 一听就知道，即系喺声线上边咧，我觉得电台好重要一样嘢咧，就听众就未必觉嘅，但系即系。即係如果你聽慣電台咧，如果你不自覺咁有一啲唔同聲線嘅即係合作咧，即係譬如話啊佢哋風騷快活人咁，其實咧你細心啲聽咧，佢哋係分咗角色嘅， 係咪啊？ 咁但係如果你話啊一個夜晚嘅節目好抒情咁，一把男聲一把女聲，仲要係嗰男聲同女聲咧靚到咧不得，咁你就會。突然間咧，代入咗嗰、那個啊嗰、那個境界同埋個故事嘅境界裏邊喎， 係啊， 直情好似啲蒙太奇咁樣，哇！呢、這個男主角係唔係啊？點我要諗啊？那個女主角個樣咧係咪咁咧？即刻代入嘅，你嗰把聲咧，真係令到好多好多嘅聽迷咧即時代入，包括我。 多謝你， 鄭子誠音樂情人 ，thank you，hello， 仲有恬淡情懷嘅劉善儀，兩個都係絕對靚聲，因為咧唔單止喺收音機，喺電視啲廣告成日聽佢哋兩個把聲。 我有疑問咧，我諗即係在座就唔使講啦。啊，你估喺聽眾或者係觀眾咧，會唔會知道佢哋係唔係一對嚟嘅咧？ 會唔會咧？ 會唔會有人唔知㗎？ 即係知唔知道我同善儀係有關係嘅？係 啊。 即係講而家定 而家知唔知㗎？ 都好少唔知㗎啦， 好少唔知㗎啦，係咪啊？ 因為有時係見下報啊咁樣， 係哦，係， 即係佢買下餸又俾人影下咁樣， 跟住 哎呀冇早知化妝啦咁， 我中意你早知化妝呢個好笑啊！ 早知啊，放狗啊， 放狗都會，會唔會行埋嚟 癲曬咁個頭啊？ 係啊，點淡情懷嗰啲咩歌之餘咧，就可唔可以順便點隻音樂情人嗰啲歌啊？點唱啊？有冇試過？ 我即係行下。 行下，你放緊狗咧，有人點唱，但係叫喺音樂情人嗰度播。 點唱就未必嘅，可能話我好中意你老公啊。 係女人嚟㗎。係 啦， 嗰 類啦。 男女都中意鄭子誠啦。 冇講埋啲咩。 咁你哋兩個嘅淵源係咪就係當年嘅今夜真情咧？ 係啊， 真係啊。 唔係，其實我哋嘅淵源係始至於當年香港電台125台嘅 黃昏路上。 唔係，我講緊嘅，我第一次邂逅佢就係嗰陣時候我哋要錄一個125台嘅 Rejoin ID， 我就揀咗你男女聲， 跟住唔知我唔記得邊個定係 Wendy 啦，已經叫我喂嗱，你同阿劉善儀一台，因為佢一台嘅嗰陣時，咁就落去錄一個 Rejoin ID， 咁嗰時我好戰戰兢兢地走落去見到佢，就係第一次咁樣邂逅，你記唔記得嗰次？ 嗰次我唔係好記得， okay, 但係咧嗰次。 好酷啊！ 因為係我， 好酷啊！ 我戰戰兢兢 嘅。咁佢唔記得啫，子誠，你嗰個邂逅嗰個 moment 嗰個感覺而家點啊？你有冇記唔記得起？第一次見你未來，你唔知啊嘛，當年。 其實我係有啲唔想落去嘅，但係嗰陣時係即係新人咧，老細叫到你做咧，你唔做唔得嗰啲咧，即係嗰只感覺，所以都要做。 好，一定要聽老細話，如果唔係你改變咗你一生，你損失太大啦。如果你唔落去， 我就記得啦，我嗰陣時候做一台先，咁跟住又 rejoin 二台就黃昏路上嘅音樂節目嘅，咁之後八點咧就係佢做單人嘅音樂節目叫悠遊樂滿途，咁我哋成日都交接嘅，咁但係咧我成日覺得咧嗰時候我就係覺得佢好老土，而家咧話佢話佢把聲好靚，好靚，但係我當初識佢嗰時候咧就覺得佢好老土，播啲歌又好老土咁樣，所以佢可能會驚我。 佢才講我呢 句，佢係比較 cool 嘅。 悠遊樂滿途咁啊！呢個你咁都講得出， 好正啊！呢個語氣， 我唔記得啦。但係總之係咁樣咯，開始啦。咁就到我哋真係我去咗二台嗰陣時一台噶嘛。跟住我去二台咯，咁我哋就一齐做今夜真情，佢做先嘅，跟住我加入同佢做拍档 咁。今夜真情嗰个过程系点嘅？点解会即系男女主持同埋个 format 系点样嘅？ 今夜真情系我做先嘅，咁有一日喺停车场邂逅到一个叫欧瑞强，咁我想要首主题曲，咁我一定要讲呢样嘢嘅。咁Albert 就 Albert 唱噶，我记得 系啊，唔系因为我成日觉得嗰时我又唔识啲咩歌手喎，咁我成日觉得一个有份量嘅节目应该有自己主题曲噶嘛，冇理由净系播罐推音乐噶嘛，咁我谂。咗好耐，我都唔知揾邊個，我又唔識人嗰時，唔係我即係我 network 唔係好廣，就行出停車場見到歐瑞強， 咁嗰時我之前同佢合作過，咁我就膽粗粗問佢，咁佢就得冇問題，我有一首歌喺度噶啦。咁已經咁 好犀利啊！呢、這個 咁有一首歌喺度啊，喺個腦度係 冇錯啦。咁、就後屘有今日真情，咪佢幫我寫啦。咁就我做先，咁後屘做做下，唔知上頭覺得我嫌個身嫌唔夠，或者係即係一個人自己太悶，咁就加入咗阿善兒同我一齊做節目。 但我中意聽嘅嗰陣時有火花，你兩個 係啊，但係結果咪都係。做咗幾多個月啊？之後又要轉節目啦，咁就又要分道揚。 咁咪電台嘅節目係不斷咁轉嘅，希望有啲新意帶俾呢一個聽眾嘅、嗯。但我嗰時聽嘅時候咧，我聽到一個好似 format 就係話你每人要揀一首歌，因為咧你哋咁樣先公平嘅，係咪咁樣嘅咧、嗯？ 其實嗰陣時係何錦華華女監製我哋嘅節目啦。咁佢其實每一日都有好多嘢嘅，即係每一日都有啲環節嘅。咁我諗揀歌嗰啲都係聽啦，咁時候咁誒就播下歌，但係都會有一啲訪問環節啊，有啲唔同嘅人。我最記得咧，我同佢嘅嗰陣時嘅性格咧係好唔同嘅。我咧就會好早預備嘢，好緊張。譬如訪問嘉賓咧，要諗到最好最盡嘅。但係咧佢咧 就冧滋滋嘅，慢慢嚟， 好easy going 嘅， 真係好聽啦。 係啦，永遠咧可能到 last minute 有邊咩係佢識㗎，佢熟㗎，咁佢可能又。就 call 佢就訪問噶啦咁樣，咁我哋呢啲係好，我哋嘅性格係好唔同嘅，所以其實嗰陣時候合作雖然又擦出咗某啲火花啦，但係即真正係有火花嘅， 兩邊火花都有嘅，即係。愛的火花有少少著咗啦，咁另外一方面咧，我哋都係怒的火花嘅，即係大家都有意見分歧嘅時候。我最記得有一次唔知咩事啊，做咗一次目，突然之間佢出咗直播室。咁我都要翻嚟掹翻佢翻嚟噶，咁結果咧我就唔知播一首七分幾歌，即係好似連續兩三首歌冇講嘢嘅，就係、是、我要 氹翻佢。 即係我哋一嗌交咧，我就走人噶啦，咁啊走出去唞下氣又好，即其實係任性咯。 咁到首歌翻嚟，如果我一個人自己講踢翻，好核突噶嘛，所以一定要兩個噶嘛。 而家想想都是一些回憶來的，是啊，可以讓你這麼任性。 Claudia 善兒，你有沒有即是現在就會問你，你真的是不是覺得一聽到子誠的聲音現在是怎樣，即是聽眾不用說了，全都了，即是他是我心中電台的靚聲王，靚聲王係咪？我公開講咗50,000次都， 你都未講完。 其實我成日想 stop 你好耐， 唔係經過聽眾調查都係㗎，聽眾調查都係最最 唔使問聽眾嘅， 係 即係我自己覺得咯。 你都係聽眾， 係我都係聽眾嚟，我成日喺屋企聽收音機㗎嘛。咁但係你咧覺得會，你會唔會覺得真心覺得哇？我老公把聲真係靚到不得了， 係。真心覺得我老公把聲 音啊，我冇錯，我唔係即係我唔係作大噶。 唉，真係多謝咁多。 天空一片蔚藍，清風添上了浪漫，心裡那份柔情蜜意似海無限。在那遥远又已无意遇上，共你初次邂逅，谁没有遐想？诗一般的落霞，酒一般的夕阳，似是月老给你我留印象。斜阳离去，朗月已换上，没法掩盖这份情欲盖弥彰。这一刹，情一缕，恋一对，人一双。哪怕热炽爱一场，潮汐退和涨，月冷风和霜，夜雨的狂想，夜花的微香，伴我星夜里幻想，方知不用太紧张。 意无意遇上，共你初次邂逅，谁没有遐想？诗一般的落霞，酒一般的夕阳，前世月老给你我留印象。斜阳离去，朗月已幻想，没法掩盖这份情欲盖弥彰。这一刹情一缕，影一对人一双，哪怕热炽爱一场。潮汐退和涨，月冷风和霜，夜雨的狂想，夜花的微香，伴我星夜里幻想，方知不用太紧张，没法隐藏这份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进行首次出舱活动，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穿着新一代飞天舱外航天服进行舱外作业，航天员叶光富就在舱内配合支援。两名出舱航天员完成在机械臂上安设装置和舱外工作台，其后在机械臂支持下相互配合开展机械臂悬挂装置和转接件安装、舱外典型动作测试、舱外互助救援验证等作业。今次是中国首位出舱航天员翟志刚事隔十三年再次執行出舱任务，王亚平则成为中国首位執行出舱任务的女航天员，迈出中国女性舱外太空行走的第一步。三人早前已经进行相应在轨训练，以确保任务圆满完成。旅发局将在12月31日晚首次舉行跨年倒數演唱會，在西九龍文化區舉行，會有流行歌手和男子團體等表演，現場可容納3000名觀眾，同時在網上直播。旅發局指將以實名制抽獎送出3000張門票，名額1500個，出席者要符合接种新冠疫苗和使用安心出行等防疫要求。由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认为，在室外举办有关活动，空气传播风险较低，但提醒入场人士不要太密集。警方拘捕四男一女，涉嫌刑事恐吓惩教署职员。一个蒙面人上星期四凌晨在惩教署荔枝角收押所外杀溪前放下一个指责公仔，指称一名惩教署人员欠债和殴打还押人士。警方调查后在过去两日拘捕五人，包括四名还押男子，案件列作刑事恐吓处理。警方说荔枝角收押所九月初有还押人士争执，包括被捕的四名男子，其中两名知识分子要隔离囚禁，怀疑有人不满串谋作出刑事恐吓。其中一名被捕男子在十月底向探监的被捕女子作出指示。惩教署表示仍然调查案件，未能透露还押人士在九月初争执的原因，强调惩教署致力确保安全稳妥的羁押环境，对于监狱内任何违法违纪的行为都会执法，不会姑息。英国首相约翰逊呼吁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各地官员和谈判人员紧贴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齐心合力采取具有雄心的行动，又说在大会的最后一个星期，各国必须准备好作出所需的大胆妥协和承诺。大会继续在苏格兰格拉斯哥进行，议题包括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才能够令全球气温上升，限制在摄氏 1.5 度之内。而 亦将讨论为贫穷国家提供资金，适应不断变化的气候，同埋为大会的概括决定定下承诺，展述各国按自身承诺采取减排行动时，点样收窄分歧。全球各地周末都有集会，呼吁各国政府正视气候变化，包括英国的格拉斯哥和伦敦，以及肯尼亚、土耳其、法国、巴西、澳洲和加拿大部分城市。天气方面，本港晚间多云，有几阵雨，气温显著下降。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偏东风，今晚转吹清劲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干燥，早晚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小白白元浩， 乜嘢事啊？芭比林慧， 你觉得而家系乜嘢季节呢？ 睇下乜嘢时间咯、 啊。有咩分别啊？ 朝早系冬天，晏昼变翻夏天咯、 啊。吓、啊！ 无论朝早定晏昼，带多件衫喺身边啦。 系。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千靓歌真经典，十八廿二再重聚。 因为咧，我好想咧就同阿子成，我都提出咗好多次，就系咧，我同佢可以出张唱片嘅， 一定要。 咁我就净系负责唱歌就得啦。 他又負責 係啦，港獨白嗰度攞命 啊！係啊， 真係攞好多人嘅命噶喎。咁不如咁啦，我而家有隻歌好中意嘅。 好啊。 咁亦都講緊嗰啲心境啦，即係唔係話出家咁恐怖，而係驚住即係太多爭拗咧。我哋即係走上山上面耕田啊，即係直情係脱離凡囂咧，去逃避啊。咁但我哋不如我哋兩個男人咧啊，自己有啲嘢傾下。 有意咁啊？ 我哋咧。就不如上山上边啊，脱离，暂时脱离。我唔系叫你脱离你个家庭啊， 暂时啫，暂时啫，暂时啫。 你要翻去今夜真情，总之，而家咧我哋嚟呢只叫做青葱。咁啊，子成咧就会用佢嗰把超冧超靓嘅声音咧，即系我好渴望嘅， 尽量尽量。 喺电台就未试过嘅，咁又会佢有个心事喺歌曲里边可以同大家倾诉。 好，俾多啲掌声。鄭子誠音樂情人和 Albert 歐瑞強， 都市的生活實在太煩囂，有時真的很想逃離一下，走入田園，享受片刻的寧靜。那究竟是田園生活令我們想反破歸真，抑或是來自我們心灵的渴求呢？ 宁愿静静下着雨，同时吹起西风。田园宁静，草青葱，遥遥几点山峰。路上有个牧童行过，蓑衣披散在两肩，归家不怕路已收。 像爱初秋已渐浓，几多秋天都跑过，然后也去匆匆。回顾我过去，其实双手空空，从没有细心的欣赏，我一生不轻松。但系我到此光一天，我喜欢耕种。愿静静下着雨，同时吹起西风，连缘和道轻轻摆，遥遥看似浪淘风，极目远远望从林村，高山低处亦有山，高山高处亦有山，在雨中悠悠更迷茫。几多高山都跑过，仍没有到顶峰。回顾我过去，如蚂蚁在爬动，从没有细心的欣赏，我一生不轻松。但系我到此光一天，我喜欢耕种。 山外有山，究竟边度先至系顶峰？或者当我哋身处顶峰，经过绚烂，先知道平淡嘅可贵。平淡咁样去到看待得失，冷眼咁样去到看尽繁华，然后发觉快乐原来一直都喺我哋内心嘅一片宁静。当我哋明白到平淡可贵的时候，又或者是我们站在我们人生最高点的时候。 几多高山都跑过，仍没有到顶峰。回顾我过去，如蚂蚁在爬工，从没有细心的欣赏，上高山不轻松。但系我到此光一天，我喜欢耕种。从没有细心的吹响，上高山不轻松。但系我到此高山峰，更喜欢耕种。 音乐情人，郑子成 ，Apollo 欧瑞强， 哇，好听啊 ！Thank you， 多谢。 Alex 啊， 系， 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如果要将呢四十年嘅即系做过嘅嘢啊，或者甚至乎系做得好出色嘅节目啊，或者系歌曲嘅创作啊，由头讲一次咧。即系可能讲一年都未讲完， 系啊，讲十年都未必讲完嘅，好多噶， 系咯系咯，四十年唔能够即系浓缩喺一个二千靓歌度几个钟头做晒啦。咁、其中咧有一样嘢咧，即系因为头先阿子成咧就用佢嗰把靓声咧，就即系演绎咗我好想嘅一只青葱版本， 有啲似广播剧 feel 添， 冇错啦。我就谂起子成都当然做好多广播剧嗬。 成日做男主角嘅，我每次落真去，我都系做配角同埋翻帮。佢系永远做嗰啲 男主角。如果而家咧仲系有广播剧组咧就好啦。咁即系日日都可以听到你把声音咧。咁即系唔需要做嗰啲奸嗰啲喺电视台做。 系吓，声就好嘅，靓嘅人 奸我做， 好人咧就喺香港电台做。咁但系咧就即系我听咗百零声，我就谂起我哋香港电台好多广播剧。咁当年咧就有幸咧就我第一只嘅中文唱片咧。啱啱錄到差唔多完㗎喇，就接到個電話就打去我哋唱片公司啦。啊，我哋有個廣播劇，即係電視台呢就有電視主題曲啦。咁廣播劇都可以有㗎喎。 我知道我知道、悲歡離合劇場之陌上歸人。 係咪呢個啊？ 呢把聲係邊扮邊個？ 朱萬子。 咁呢一個係咧，咁但係後來咧就掀起咗一個廣播劇嘅熱潮啦。咁啊，好多廣播劇咧，唔知係 Claudia 阿善兒有冇即係佢細個得滯。 玫瑰啊，我做。 係真係做過啊！ 玫瑰與嘉明，佢又係做女主角嗰啲嚟㗎。 因為網上都有，仲有。 仲有得聽㗎，係喺做玫瑰，我記得。 嘉明係你咯。 係咩？又係有淵源。嘉明玫瑰啊，原來你兩個哇，真係注定啦，注定今生啊，真係冇得搞。咁但係咧後來就掀起一個熱潮啦。唔知阿善兒有冇聽過阿蔡楓華唱嘅主題曲，都係我哋香港電台嘅廣播劇，叫做《煙外曉雲卿》啊。我好欣賞呢只歌噶啊， 寫得好靚。 係啦，我哋今日就請唔到阿蔡楓華嚟演繹啦。咁我就試下第一次唱下呢只歌，可以回味一下。 好啊。 多謝大家，煙外曉雲卿。 在我心間情意，是我青春夢旅人，無語一般的愛，瞬息變幻如編制的白雲，願寄身於白雲上，讓那清風到我塵，或許會經過百般變幻，仍想揭開霧裏真。我知道去留有主宰，只觉匆匆去有来，忆起昨日初邂逅，如梦散失烟海。愿寄身于白云上，让那清风到我寻，或许会经过百般变幻，仍想揭开雾里真。我知道去留有主宰，只觉匆匆去又来，忆起昨日初邂逅，如梦散失烟海。 十八廿二话当年。主持 L 刀欧瑞强。在1988年，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就发明了一个在暑期的大型 project、这个计划就叫做太阳计划，是人都识啦，每年暑假都来的嘛，每次都会有很劲的嘉宾去撑场，开幕闭幕诸如此类。但是88年呢，就是要找一位最劲最劲的国际级巨星去开幕，不是讲笑。当年1988年呢，他是红遍全球的，差不多是顶级的大明星。究竟是谁呢？你估下。我们呢初初就叫他做超级太阳使者，啱晒啦。如果要宣传，是不要求其讲他这三个字的名字出来啊，应该找一个火山爆发式的宣传伎俩，等人估下嘛。好啦，咁大家呢众说纷纭，大家度巧，究竟点样讲呢个神秘嘉宾呢，令到人哋有一个好大好大嘅惊喜呢。咁样咁如果我讲笑呢，我就专搞嘢嘅，不如提议咁啦，俾个灯米大家猜啦，喺 radio 嗰度播出嚟，如果猜中就有奖啦，係咪可以同佢握手，可以同佢合照，几好啊。 那个灯米很简单，它上款呢一个医学的名词来的，就是叫做便秘，两个字啫，便秘好像不是叫听啊，但是呢便秘就是估这个超级巨星的名字的灯米上款来的。究竟答案这三个字是哪个呢？大家一起猜一下，真是超级巨星来的。 十八廿二以台好日子 RTHK Radio 真经典，十八廿二再重聚。 咁啊，讲起广播剧咧，就我喺香港电台主持咗咁多年节目咧，尤其是唱歌嗰啲节目咧，唱得最多嘅歌咧，都应该系呢一首，跟住呢一首， 啊 Alex， 你嗰啲朱曼子聲音。是真係嗰個悲歡離合嘅其中一， 因為我近排就係幫儀台做一啲40年嘅回顧啊，咁啊真係我就知道原來《陌上歸人》係嚟自《悲歡離合》劇場，不過朱曼子係我亂急嘅啫，唔知即係咪佢哋嘅？ 不過我懷疑朱曼子一定係女主角 啊，係啊，係好多好多啲熟悉嘅聲。 阿子誠係做 DJ 啦，但係就喺電視台嗰度啦。咁但係咧，我哋個廣播劇就有李學斌啊， 李學斌先係男主角， 黃少強啊嗰啲咯。咁有 蔡雅阁， 系蔡雅阁啦，女主角就系朱曼子啦， 或者 车心梅 啦，系啊系啊， 咁所以咧呢啲都系我儿时一路听大嘅，虽然佢哋年纪同我差唔多，咁但系呢只歌咧就对我嚟讲，唔可以即系再有一只歌系重要得过呢一只，因为呢只正正就是香港电台广播剧嘅主题曲，应该就系开始，咁啊后来咧就有好多呢一首。我今日有少少个声音有啲疲倦嚟唱呢只歌，睇下个感觉会唔会系一样？ 斜阳半晚，我像归鸟倦，晚霞伴我过到天，重回未爱恋。爱情路比千物乱，情路太多弯转，两心早相变，抑压痴痴念，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回头近晚天，爱在心里燃，盼能回复我从前，寻回旧爱恋，两人内心早有缘，岁月计走几远， 这条路行了40年。 斜阳半晚，我像归鸟倦，晚霞伴我过到天，重回未爱恋，爱情路比千万乱，情路太多弯转，两心早相偏，抑压痴痴念，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回头近晚天，爱在心里燃，盼能回复我从前，寻回旧爱恋，两人内心早有缘，谁愿计走几远，不计走几 远。哇，好犀利！头先谢子成啊，刘善言，我哋咧头先个三分几钟咧系冇呼吸噶， 系啊， 因为咧要屏息住个呼吸。聽你呢一隻《陌上歸人》， 哇！我以為你冇咗呼吸， 冇咗呼吸，真係冇呼吸， 撐天舞， 真係好經典。 好彩呢首歌唔係好長。 喂，咁樣呢個時候唔該曬咧，就係劉善儀同埋謝子誠，今日聽你嘅音樂情人同埋恬淡情懷啦。 多謝， 唔該曬兩位， 多謝，多謝子誠，多謝， 靚人靚聲， 2000靚歌真經典，18/22再重聚。 地華北、黃淮和東北部地區受寒潮影響，週末出現明顯雨雪和大風降溫天氣，多地落今年第一場雪。中央氣象台繼續發布暴雪、寒潮和海上大風預警，預計寒潮將繼續向南推進，華北和以南地區將出現明顯降溫，局部地區降溫可達16度。天津、河北東部、內蒙古東部和東北地區部分有大暴雪或特大暴雪。氣象台首席預報員說，今次可以說是一次全國性的寒潮過程，除了青藏高原中南部、雲南西部部分地區和海南等地之外，其他大部分地區都會受到影響。氣象部門預計未來十日全國大部分地區平均氣温將較往年同期偏低2至4度，局部地區偏低6度左右。預測位於廣東內陸的一道冷風正逐漸向南移動，預料會在今晚至到明朝橫過廣東沿岸。本港今晚晚間多雲和有幾陣雨，氣温顯著下降。明朝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7度，新界再低2-3度。下週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3度，吹和緩偏東風。今晚轉吹清勁北風，離岸及高地吹強風。展望隨後幾日大致天晴和乾燥，早晚清涼，日夜温差較大。現時氣温是25度，相對濕度8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睇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十三妹，你真系要去长岛啊？ 船头赤，你唔正正经经揾份工，令我好冇安全感啊！ 好，我就带你去睇我一个西班牙朋友嘅画展，我准备拜佢为师学画画。 今次 JPS Gallery 的展览就叫做 Autumn Dreams， 中文名叫做秋天的童话。咁入面总共就展出了18幅油画的作品，全部都是由一个西班牙的油画画家 August Viela 他所创作的。咁而呢一个展览咧，亦都系艺术家佢第一次喺香港嘅个人展览咯。 唔该晒，帮我朋友开画展嘅 JPS 代表 Angela 谭玉庆啊。 你真系识佢哋？ 你仲唔信我？ 对于August Viela 佢其实嘅作品有比较一个令人深刻嘅特征咧，就系、是、佢全部嘅创作都系会以一啲好标志性嘅大眼睛嘅角色就为呢一个主题嘅。你与呢一个作品入边咧，系设置咗一个非常之高度嘅对比啦，同埋一个系十分之有戏剧性嘅氛围咁样嘅。想邀请观众系对于呢一种睇落去好似好直接嘅主题，但系同时间亦都系一个超现实嘅主题去进行思考同埋反思。 咁啊，画展喺边度举行啊？ 由而家一直至到11月20号，逢星期一至六，朝11晚7，星期日就收5点。我哋一齐去中环置地广场中庭2楼218号嗰度睇啦。 你个船头尺啊，原来度嚟度去都系想我唔理 Vincent 同你去街啫嘛。 咁冇办法啦 ，August， 你要帮帮口啦。 大家好，我系 August Villela， 几多 play 好大我嘅指南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2000靓歌真经典，十八廿二再重聚。 講到咧靚聲，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真係好多噶。嗱，頭先你唱咗 Albert《煙外曉雲卿》同埋《陌上歸人》，都係啲好靚嘅歌詞啦。以下邀請嘅兩位朋友咧，佢做節目咧都會用一啲好靚嘅用字去聽歌，甚至咧係會教導一下一啲打電話入嚟嘅朋友咧，同埋冚佢線嘅。 系啊，呢个最佩服， 最佩服。 即系点会有一个即系全香港即系其中一个最多人听嘅节目？咁啊，全香港啲人系咪傻傻地嘅咧？就好中意咧，就日日听住佢俾佢闹嘅，系咪一路闹一路由细闹到大嘅？即系而家嗰啲好大个噶啦， 系 咪？我哋想揾佢上嚟，即系倾下佢嗰啲窍门喺边度。麦杨秀、秀哥、 船长同埋陈海琪、 秀仔同埋海琪， 你两个梗系闹得少啦， 系啦。海琪的天空好广阔，就所以咧广阔到咧可以你个铁达尼号咧吓，就可以咧喺嗰度咧游弋，唉，随时。 我嗰时候成日笑佢噶， 笑咩啊？ 哎，送走咗《星空奇遇》跌落嚟啦 ，O K 喎呢个， 咁你霸晒成个天空， 我哋面和心不和。 但系Evan 我都想知咧，其实呢个节目名咧真系天马行空噶，《星空奇遇》点会由铁达尼咧？其实点解会 讲解释下就 点解会改到咧？ 解晒，我希望啲人咧晚晚有梦想，然之后朝朝有理想。吓，喺个星空上面都见到铁达尼呢？系咪 ？It's a dream。 即系发梦， 冇错， 一系就发梦。 即系夜晚你可以发多啲梦，系啦。咁然后日头咧就唔该努力。 唔系嗱，你谂到 OK 啊？你点解够胆可以将呢个节目名咧交俾啲高层咧？喂 ，Hello， 监制，我想 有冇交过啊？ 而佢哋有 approve 过。 OK， 唔系之前咧谂嗰个名唔系咁嘅，之前咧就揾一个女 DJ 同我一齐做嘅。 系 睇你估唔估到系边个？但其实都真系有一齐做嘅。 真系。 本来佢哋咧就话瘦头与馒头。 啊！我記得你啊， 攞命羅曼， 攞命羅曼偉 啊，係啊，係啊， 咁啊，後來就變咗我一個人做咁解啫， 哦， 係咁樣嘅。咁你哋中意邊一個名啊？咁樣 即係瘦頭與馒头啦， 使講嘅， 好齊， 有時尚又 會幫我自己。喂，我哋兩個好合拍噶，你估唔到喎，佢係我嘅師妹，我哋做嗰個節目叫做 AA 與。奇奇喎， 就係呢張相啊，就後面嗰張嘅時候啊，奇奇嘅時代啦， 奇奇 得三個人叫我奇奇嘅啫，一個就係請我入嚟啊，吳世輝啦 ，Raymond 啦，戴住佢嘅陰陽漸變式眼鏡，我都咦 新發明嚟嘅當其時， 咦劉家昌嚟咗，咁佢話奇奇奇奇唱唔唱歌啊咁樣， 我都有同佢做過節目，你知唔知啊？ 同邊個啊？同奇奇 佢咯， 係咩節目啊？ 你唔記得咁忘恩負義啊你？ 唔記得喎，唔記得做過節目咩？ 受受手與奇奇唔通？ 唔係，我同佢夜晚做節目嗰陣時咧，即係從來未見過咧嗰啲電話燈咧，唔係著曬係著火啊！ 咁啊係， 著火。 嗰次我唔知同佢做咗幾日。 哦，客串嗰日。 係啦，客串幾日咧就係訓示佢，即係點樣睇愛情嘅，即係叫佢唔好成日中意嗰啲。 佢介紹個男朋友俾我識嘅， 就唔好中意成日中意著埋嗰啲黑皮褸嗰啲。 佢咧同 嗰啲多數散嘅嗰啲， 佢同阿潘迪華姐姐分別都介紹男朋友俾我識。 都窩可咗， 都唔得啦。咁後來咧就到咗莫文蔚要介入男朋友俾我識， 係咩？ 都唔得。咁跟住咧又介阿邊個啊？梁詠琪，係啦，即係我開始向呢個英國啊、西班牙發展。 啱啊， 唔係你我講埋先啦。嗱嗰陣時三個人叫我琪琪，第二個，第一個 Raymond 石輝啦，第二個咧 歐瑞強 啦，因為做節目啊嘛，咁啊即係。兩個都是超級大師兄啊！咁啊，當然阿壽頭啫，阿壽哥咧就係後來先識啦。佢做完一台嗰個即係播音王子之後，係啦，就落凡間嚟到我哋嘅二台嚇，同我哋訓示一番係嘛。咁咧第三個咧就係陳百強啦，就係琪琪琪琪咁樣。即係後來咧，我開始慢慢長大咧，我真係即係好唔好意思咁樣俾人叫呢個名。因為佢琪琪好似好細個咁樣啦， 唔係啊， 係咁噶啦，細路女嘅時候梗係想即係快高長大啦，係嘛？ 以前我都叫瘦仔啦， 而家咁嘅年紀， 嗰個都叫中仔啦， 係咪？係喎係喎，以前係中仔嘅喎，係啊，而家變咗中哥， 係啊，中仔 啊，係啊，即係嗰陣時夜晚節目好熱鬧嘅，好熱鬧嘅，因為其實除咗我嘅節目有嘉賓之外咧，阿壽哥嘅節目都有好多嘉賓嘅。 哦，嗰個係我好細個嗰陣時做嘅啫。 唔係，我後來見到啊，我見到嗰啲靚女嚟。 唔係後來，係你前期見到嘅啫。即係好細個嗰陣時見到我喺一台嗰陣時，我請好多人做嘅。 哦、 啊，你後期 而家講二台啊 嘛。二台嗰陣比較少嘅啦，已經 嚇。 係 啊，比較少。 哦，已經算少。喂， 瘦仔啊，我頭先 即係其實佢想曬命啊！ 我想知道啊，唔係，我想知道佢啲咩奇技咧，可以喺呢路鬧足幾個鐘頭，跟住咁多人聽啊！ 我其實好簡單嘅啫，即係一個人你講嘢最緊要有 heart。即係有陣時我問你，你話你即係打嚟搏鬧，係啊，我真係特登打嚟俾你鬧醒我啊咁樣，即係唔係咁多人有心去鬧人嘅、 哦， 即係你尊重佢，然後先用個黑去鬧佢嘛，即係唔尊重佢鬧兩句，你轉頭走啦。 係啊， 邊個鬧佢咁耐啫？係咪？ 係啊， 就是、你鬧人真係好有 point 嘅，呢、這個都係你嘅絕技嚟嘅，係啊。 九點鐘開始鬧啦，係咪嗰時？ 嚇、啊， 九點鬧到十二點啊， 十一點 啊， 九點半 先開始就鬧 嘅。咁啊，海琪啲天空咧，天空廣闊咧， 到咗我哋嗰陣時，佢忍無可忍，冚地。 哦、原來九點開始就鬧人， 一路鬧 點後撳電話， 撳電話開始。 咁你又接好多電話嘅嗰陣都？ 嗰陣時啊，都接得多嘅。其實嗰個接電話都係當時啊，順應成個廣播嗰個潮流。係、嗯、啊，因為每一個階段係啦，就正如即係你啊拎住個木吉他自彈自唱之後咧、嗯，你冇得好多人都跟學你咩？但我話俾你聽。真係歐瑞強嘅節目，自彈自唱，只此一家。唔、 嗯、 該，你其他人唔好唱啦，唔、嗯、好又嗌啦。 真係最好聽， 又係做翻嘅海琪嗰啲節目嘅風格。 唔係因為你唱歌嘅時候咧，即係我中意 Albert 咧，有佢嘅即係古仔啊，即係不論佢嘅朋友啦，以前嘅朋友啦，或者歌曲本身嘅古仔啊，咁嗰個先至可以做到呢個廣播嗰個精髓。 嗯，咁你海琪啲天空嘅時候咧，除咗嗰啲聽眾打嚟咧，咁啊成日咧以前夜晚咧無端端就有啲車駛入嚟嘅，你知唔知？ 係啊係啊係啊！ 嗰啲車咧無端端可能係成龍啊，再咗好多嘅，你講啲咩嚟啊？梁朝偉啊，個個咧原來都係苦悶男嚟嘅， 收咗工冇嘢做， 直情咧係啊冇嘢做，又冇人開解嘅。 其實大家唔知道啊， 係咪啊？就要揾你傾訴 啊！我講秘密俾你聽，輕談淺唱俾阿天咧，到咗兩點鐘之後。正式開始啦，佢哋。佢嗰個節目咧係幾個中文台聯播噶嘛。 係啊。 咁即係話有幾間錄音室係 cut 咗出嚟嘅，係咪？係 啊係啊。 即係我直播緊嘅完咗之後咧，可能咧就係聯播緊另外一個台啦。你知唔知喺我哋二台直播室咧，好多人㗎嗰陣時。 係啊。 有時兩點後先有人啊。 嗰啲咩人嚟㗎？廣播度出現嗰啲。 好多。 嚇！ 張家輝啊。 哦、張曼玉，你講過。 張曼係啊，即係張曼玉對面街。 誒、嗯欸，我試過有一次，我錄取流到好夜，兩點鐘行過直播室，突然間見到有個人喺度瞓咗覺，曾志偉瞓咗覺喺度。 好，唔係因為咧，因為即係認真咁講咧，我哋唔係走入喺度玩，不過就大家即係可能喺演藝嘅生活咧，除咗自己工作啊，其實。啲藝人咧可能冇乜朋友， 唔係嗰陣時啱啱收工啊， 唔係啊，好難配合到自己啲朋友， 唔配合到啲時間， 係啦，咁佢變咗咧，佢有啲時候可能啊都想揾人傾下偈喎，又或者揾人吹下水都好啊，係咪啊？飲杯可樂啊，大家咁，咁佢咧都會有時佢聽節目可能聽得高興咁樣，咁佢咪。上嚟參和啊！大家 電台就有呢、這、一個 係啦， 即興啊，即興啊， 呢樣嘢電視做唔到嘅。 十八廿二話當年，主持 Albert 歐歐瑞強。 喺香港電台第二台 Radio Two 成立咗42年咁耐咧，我都做過好多唔同嘅節目，曾經發生過一件事件咧，犀利啦！就是廣播界的交換人質事件，咩嚟嘅？唔係國家同國家之間咧，喺政治上面先會交換人質噶嘛。唉，話說咧，當年咧，香港電台同埋商業電台，即係商台啦嚇，個大哥都話：哇，係鬥得好犀利啊，鬥到難分難解，勢成水火啊，甚至係死對頭添咁樣。咁但係我哋呢啲節目主持人咧，就唔同嘅。当年咧，話說我就同阿何 B 啊，即係何守信咧，就主持一個體育節目。就是香港电台在商台同一个时间直播的就是陈恩健和岑建芬，岑建芬当年真的很红的，因为他在电影里面建立了一个形象叫做潮州老汉，讲潮州话，还要是爆炸头的，很受欢迎，而且陈恩健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们的警司，于是乎我们自己私底下四个人是很熟的，是一个很熟的朋友，我们就是 真係幾多歲都好啦，尤其是陳恩健啊、岑建芬啊，好貪玩嘅。我哋自己互相通電話，連電台嘅監製都唔講，高層都唔知道。我哋而家要交換人質，於是乎咧，校監時間咧就由港台跑一個主持過喺對面，其實真係幾暴露嘅。何守信咧就跑咗去商台，然後咧岑建芬咧就喺商台嗰度就跑咗過嚟我哋香港電台，坐咗喺度直播緊噃。咦？啲人係咪以為？扭错咗电台咧？点解听香港电台有岑建芬嘅？吓、啊，同埋欧瑞强主持嘅？吓、啊，咦？点解听紧商台嘅时候有何守信同埋陈恩健嘅？搞到啲人咧，乱晒龙，我哋又唔讲，喺度照系咁样当做节目，照完之后咧又再交翻换人质咧，于是乎咧就好似冇发生个事咁。唉，你话啲人咧啲正式咧四个老顽童，呢个就系交换人质事件啦。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二千靓歌真经典，十八廿二再重聚。 系啊系啊， 听咗唔到。 以前我做过一个，我谂而家我谂会在座，我谂冇人会记得呢个节目，叫做卡拉 OK。 我记得呢度做噶嘛 ，S Y 系啊，有肥妈啊，好多人噶嘛。 唔系冇肥妈，肥妈未出道，未出 嘉宾啊， 未出道啊，佢之前系啊。咁啊点咧？其实长话短说啦。咁啊嗰个卡拉 OK 咧就系二千靓歌嘅前身嚟嘅。我揾咗个琴手，即系就唔系阿 Vince 嘅，系弹啲 organ 啊。咁以前係菲律賓人嚟 嘅， 咁然後咧我就唔係淨係請歌手嘅，咁咪乜嘢人都嚟嘅，咁咪即係鬧出事就係嗰次黃沾啦，咁黃沾同阿徐克啊，咁一大班人上嚟嘅，就一路傾偈，咁然後我又唱下歌，又一彈下音樂咁樣嘅，由於佢識唱咪唱咯，佢唔識唱噶嘛，但係黃沾唔識唱歌，佢識唱嘅，但係咧興得滯，興得滯就講咗一個字。咁嗰個字咧好勁嘅，即係嗰個力量好勁，係 D 字頭嘅。咁你就出咗街喎 ，live 喎。 咁點啊？ 咁啊點啊？我咪喺度，冇人喺度，靜咗五秒鐘，跟住佢自己講翻啊，咔咔咁咯。咁大家都費事兜，點兜啫？ 係啊，其實咧都好考即係功夫嘅，同埋你嘅機警。 其實冇所謂。 尤其做直播節目咧，尤其是嗰陣時咁多電話入嚟咧。 唔係我第一個反應，如果電話嗰啲，電話嗰啲唔係無聊咧，唔使理佢。但係嗰個黃沾，你點樣咧？其實我喺度諗，我五秒鐘使乜啫反應？因為我喺諗，佢係黃沾，所以 very good 冇所謂。第二日就全港嘅頭版。 所以呢個咪好要主持人嘅判斷。 咁咪唔緊要，我兜嚟做咩啫？佢係黃沾啊嘛，黃沾咪唔使兜咯。咁佢自己就會識兜噶啦，亦都大家會原諒佢啊嘛，係嘛？咁佢就係沾叔嚟。 咁啊，阿壽哥，你接咁多永不放棄同學會嗰啲電話，或者好多嘅朋友咁樣，有冇啲類似突然嘅情況咁樣？壽哥， 有啲咩？即係做幾廿年，即 係我都係試過嘅。 唯一有一個講粗口， 你應該冇啦。 點樣係點樣？ 有唯一一個講粗口，嗰個係阿伯嚟嘅。佢講完之後。喂，你唔好講粗口喎！我呢度好多小朋友聽過，我冇啊，我邊有講過啫？唔係喎，你真係就講咗喎。 你仲同佢理論啊？ 梗要理論啦，我嘅選擇就 再講多次俾你聽。 冇 cut 線嗎？ 你明知我節目咁多，你都講 唔係啊？好似你 冇講到啊！咁個伯，咁後來其實大家都好好笑嘛。 佢去咗維園啦，最後 係啊係啊。不過嗰陣時阿壽哥咧，唔單止係做自己嘅節目啦，佢咧做呢個永不放棄同學會咧，都幫我哋太陽計劃咧訓練好多嘅年青人啦，令到佢哋咧即係 upgrade。自己咧，或者達到自己嘅理想 所以喺呢個台上邊留下好多淚水同汗水啊，因為差唔多 又開始啦。 嗰陣時得罪咗好多人嘅， 得罪咗邊個啊？ 唔係因為逢星期六啲人 book 唔到呢度。 哦， 因為凡係暑假咧 都係想賺自己啫嘛。 咁佢真係栽培咗好多年青人。 唔好咁講， 而家已經係好成熟啦，有啲已經係大哥哥大姐姐咁樣翻嚟探你。 今日你有冇安排佢唱少少樓？ 我諗你錯咗，我諗你錯咗，佢哋已經係有仔女啦。 已經有 咗，已經問我點樣可以幫佢啲仔女揾學校啦，已經 係啦。咁你不如咁啦，當年咧你就整咗隻主題曲真係好好聽， 校歌 我都覺得係揀得好嘅呢校歌啊。 校歌 咁大家都即係都唔知嘅，嗰隻歌係我同你製作。 係啦，咁所以呢度咧都要再三多謝，即係如果冇佢咧就冇我首歌，所以佢嘅歌係我嘅歌，我嘅歌真係佢嘅歌。 粵三部大部分 radio 主要 DJ 都揾你做歌。 唔係，因為點解真係我哋一家人啊嘛。電台一家人咧，你冇理由打電話去唱片公司，係即係咁 official， 好麻煩，又要出台長，又要成傾大餐死，不如自己有啦。咁我覺得佢即係揀得只歌好，所以咧我哋好用心咧，就做咗佢只主題曲。咁啊，而家今日咧就咁難得嘅機會，好少噶， 唱啊，唔係你冇 唱 受 唱啊 先得㗎， 你冇 唱版㗎， 唔係歐瑞強全唱㗎，係楊受唱㗎，係 啊，你唔叫我呢個方向咩？ 所以今日走唔甩啦，好嘛？咁你喺即係海景啲天空嗰度咧，就漫遊天際嘅時候咧，就會聽到呢一隻。 鐵達尼號咧喺個天際度入 飛啦。好，我要講口號先。 好啦，俾掌聲， 一定得。 仲有咩啊？仲有咩？ 呢句夠啦，係嘛？OK， 唔該曬。 好，交俾麥潤秀同埋歐瑞強。 我喺後邊支持你。 張開眼中一線暖暖的窗，驅走這赤地裡的荒涼，從大地頭上初升的朝陽，照出一個永遠方向。懂得愛心，知道怎麼分享，不枉愛過活過這一場。誰亦是同樣奔波於驕陽，人潮從來沒有足場。人和人年和月都太類似，無論怎麼都只活一次。晴朗的天空中找到新色的真意，人才能無悔舊事。在人潮和围墙下，只要愿意，凭着一双手总是可以。晴朗的天空中跨过彼此的疆界，连潮流亦会转移。一早决心，将我爱笑的心感染世上爱哭的人，曾立下宏愿，可不可都能唱出真正壮阔声音。关心眼光仿似最美的灯，终于会照亮远方的人。如未尽全力，怎么可消沉，能抬头，凡事也可能。人和人年和月都太类似，无论怎么都只活一次。晴朗的天空中找到新色的真意，人才能无悔旧事。在人潮和围墙下，只要愿意，凭着一双手总是可以。晴朗的天空中跨过彼此的疆界，连潮流亦会转移。人和人年和月都太类似，无论怎么都只活一次。晴朗的天空中找到新色的真意，人才能无悔旧事。在人潮和围墙下，只要愿意，凭着一双手总是可以。晴朗的天空中跨过彼此的疆界，连潮流亦会转移。晴朗的天空中跨过彼此的疆界，连潮流亦会转移。 再三多谢， 多谢豆仔，多谢豆仔超过四十年嘅悠然。 OK，thank you， 好，多谢晒。 励志嘅歌咧，我最中意，因为除咗可以听歌 entertaining 之外，仲可以鼓励人心，尤其好似麦润秀咁啦，佢嗰只《晴朗的天空下》咧，真系可以永远咁样唱落去，可以咧系鼓励咗无数，尤其是年青人。 二千零个真经典，十八廿二再重聚。 心中我火烫及炸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进行首次出舱活动，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穿着新一代飞天舱外航天服进行舱外作业，航天员叶光富就在舱内配合支援。两名出舱航天员完成在机械臂上安设装置和舱外工作台，其后在机械臂支持下相互配合开展机械臂悬挂装置和转接件安装舱外典型动作测试、舱外互助救援验证等作业。今次是中国首位出舱航天员翟志刚，事隔十三年再次执行出舱任务。王亚平就成为中国首位执行出舱任务的女航天员，迈出中国女性舱外太空行走的第一步。三人早前已经进行相应在轨训练，以确保任务圆满完成。警方昨日拘捕一名14岁就读中三的男童，他涉嫌贩运危险药物。他昨日步入青衣一个公众露天停车场，登上目标车辆，随即被警员截停。他当时孭着一个空的背囊，身上有少量现金、涉案车辆的车匙和手提电话。行动中检获超过23公斤的可卡因砖，市值大约2700万。警方说男童有黑社会背景，目前仍被扣查，案件明日提堂。政府上星期二与国家卫健委举行视像交流会议，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双方就香港如何维持清零、日后通关如何不为内地带来额外风险等达成很多共识，又说内地专家或会到港视察防疫措施。陈肇始又引述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说，如果将来与内地通关时要用健康码，将要实名和用地址登记，以追踪在潜伏期内到过的地方。被问到会否强制要求 B 类食肆顾客使用安心出行，陈肇始说政府的方向是希望更多地方要用安心出行。他指香港以清零为目标，而每日仍然有输入个案，要尽量令香港百毒不侵。美国总统拜登要求企业强制员工打针的规定遇到挫折，第五巡回上诉法院裁定该规例存在严重的法律和宪法问题，颁令暂缓执行。美国职安当局日前颁布联邦规定，雇员超过100人的公司需要要求员工接种新冠疫苗或每星期接受检测，上班时要戴口罩，违规者面临罚款。规例定于明年1月4日实施。德州检察总长帕克斯顿向第五巡回上诉法院提出诉讼，质疑拜登越权，亦质疑疫苗令的效用。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南卡罗来纳和犹他州的检察总长以及几间公司其后亦加入诉讼。法院颁令暂缓执行规例，要求拜登政府在星期一之前作出回应。帕克斯顿在社交专页形容战斗未结束，不会停止反对拜登政府违宪的越权行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晚间多云，有几阵雨，气温显著下降。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偏东风，今晚转吹清劲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干燥，早晚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大家好，我是何锦华。当年在二台，我负责电影节目，通常的记者会呢在下午三点左右举行，而我的节目演艺全真就在五点半播出，每日赶住将当日的娱乐消息带给大家，可以说是分秒必争。现在二台的电影节目就要数到二台院线。 喂，阿蝉，能够在华女何锦华手上接棒主持电影节目，我同迪斯一定奋身努力，做好二台院线。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在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入读2022-23 学年指定自资学士学位课程的学生，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44,240元或者77,040元的学费资助，金额视乎课程而定。现在就可以透过 Jupus 报名了，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这个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疫情将人类生活推入新常态，对事物的观念亦都为之转变，例如是建筑设计。绿建筑成为改善生活以及生活质素的重要一环。 大自然除了风之外，就有光，还有绿化，还有泥土，样样东西其实都可以改善到我们的健康环境的。所以个问题就是我们怎样引入这些元素在我们的建筑物或者是城市里面。 香港绿色建筑议会绿建专家组成员易威远就讲到，大众对绿建筑亦都有新的理解和需求。其中一样就是自然光。 太阳光有不同的光谱，引致室内热的就是红外线的光谱。在可见光的另一边就是紫外线。今时今日都公认的了，在室外空间除了帮助吸收维他命 D 之外，就是有一个杀菌的作用。如果我们室内我们建筑物本身都可以是多些天然光，那也都可以帮助这件事。 有人认为自然光会令室内温度上升，变相令人开多了冷气。易威远就指出，引入自然光不是得开窗这个方法。 多些窗是其中之一啦，但是楼宇本身接触室外的空间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做法，譬如一个平台或者是骑楼，这些空间其实越来越重视啦。以前就可能住天台单位，这些人就怕夏天会不会太热啦，渗水，唉，不好啦，住低一层啦。现在可能有少少转向了，即是原来你有个平台或者有个天台，你种下嘢可以好舒服，做好啲隔热，可以好咁用个地方添。 如果屋企多个露台或者大厦开放嘅天台俾你使用，你会唔会觉得生活开心啲，个人都健康啲呢？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2000靓歌真经典，十八廿二再重聚。 跟住呢隻歌呢，亦都係当年我哋一隻鼓励性嘅歌，同类型嘅，就係我同香港电台有好多歌手都好熟嘅，我哋经常都会邀请好多嘅歌手上嚟做好多嘅演出啦，尤其是一啲对于社会服务嘅演出，因为更加有意义，里面呢亦都有好多主题曲。我曾经呢同关正杰、卢冠廷合唱了这一首歌，我认为非常之有意义，到了今天都可以鼓励一下远方的人，或者是现在准备移民的朋友，可以再三想一想，因为这首歌当年呢就是移民潮的时候呢，我们就合力唱出这首歌以鼓励香港人。旁的启示， 中堂常愿路茫茫，常愿此身灰暗地方， 而四周好阳光，他闭起眼来望，常合上难怪不见光，笑到里谁也是发梦，求进取不惜命命讲，难有空的目光，可会紧闭如旁，忘掉看四周景况，愿你可不将耳目收藏，愿你可与我多听多望，人去关心多一些，你从不似旁，我可以与你共创千处光，哇哇携手可创造光芒，齐心关注定波浪，记在人海中同行，但求齐力干，将光辉洒遍每一方，携手可创造闭起眼来看，常合上难怪不见光，笑到泪谁也是发梦，求进取不惜拼命讲，难有空的目光，可会紧闭如旁，望掉看四周景况，愿你可不将耳目收藏，愿你可与我多听多讲，尽去关心多一些，你从不似旁，我愿与你共创千处光，携手可创造光芒，齐心关注定波浪，记在人海中同行，但求齐力干，将光辉洒遍每一方，携手可创造光芒，齐心关注定波浪，记在人海中同行，但求齐力干，星火串起会变一串光，照着你照着我，去共创更好景， 当年香港电台第二台刚刚成立的时候，即是大约40年前， 我哋嘅总部咧就喺广播大厦嘅二楼嘅某一间大房里边。呢间大房咧得几个人嘅啫，咁当然有阿头咧成石辉啦，咁啊跟住咧下边咧有好多监制，我啲师兄师姐啊就喺晒度嘅，咁啊包括有伍嘉廉、Eric 吓 ，Eric 咧就系我嘅师兄啦，我同佢咧就好夹嘅，因为大家都中意播英文歌，第二咧就经常倾音乐之余咧都中意讲笑嘅，讲笑之余咧。间中都会整蛊下人咁噶，咁有一日咧，我就同 Eric 一齐打电话俾陈任 Joe Chan 啊，陈任系我哋嘅大哥嚟噶吓，佢又系 DJ 啊，资深嘅 DJ 兼夹咧，嗰阵咧佢就系兼紧职咧，就系做呢个唱片公司嘅高层，佢咧就系林子祥嘅 manager 啦，吓咁犀利系啦，咁于是乎咧，我就打电话过去唱片公司揾陈任，哎呀！Joe 啊，我系 Lam 啊，I'm so sorry 啊，我唔去得嗰、那个香港电台嗰、那个个 show 啊，因为我突然间有啲 emergency 啊，即系好重要嘅嘢做唔到嘅，唱唔到嘅，I'm so sorry。吓唔系啩？唔得噶，我要向佢哋交代噶。作为唱片公司，我哋点样去到林子祥？点解唔得？唔得唔得！哎呀死啦！我等我谂下先，等我谂下先。叮咁啊收线。我同阿吴嘉廉咧已经系笑到碌咗喺个台底嗰度，翻唔到身啊！以后陈任见亲我哋两个喺度追打我哋啦，梗系。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失意，分享笑声，在昨日各散东西，不知不觉如遗失这一切。现在我说笑欠反应，现在我叹气。心声，静待日落西山的晚上，想起你也一起写过诗，但现在你我隔一方，可想你我同回忆这真挚。 一起写过诗，但现在你我隔一方，可想起我同回忆这真挚，可想起我同回忆这真挚， 千靓歌真经典，十八廿二再重聚。 咁啊，其实我哋二台咧都有好多嘅精英朋友啦，亦都有好多靓女嘅 DJ 啦。咦，喺呢两位咧，佢哋真系靓女 DJ， 因为咧一个就负责英文歌啦，一个负责中文歌噶。我哋有请猛碟传真嘅邓慧思同埋中文歌集嘅夏妙妍喵喵。多啲掌聲，多啲掌聲。哎，喵喵噏少咗，原来佢都系负责埋日文歌噶，系啊， 系啊。 你好啊，請坐，請坐， 請坐， 係啦，嚟我卸下都要坐一坐，我坐你大髀啊，係啊，阿喵喵 係點啊？ 當年 我哋應該係壓軸嚟嘅，應該係嘛？我哋 梗係壓軸啦，你最靚係啊， 靚女 DJ 梗係要啦，啲色係咪夾過嘅你哋？襯到咁緊要 嘅，夾過嘅，年紀稍為大，中意鮮豔嘅。 當年咧，香港電台就有中文歌龍虎榜啦，咁啊有 Hong Kong Top Ten 啦，而日本流行榜咧， 香港電台日本流行榜， 香港電台就係你。創造的 不是我創即我是同埋啲同事一起去即做呢個節目嘅，係 啊，當時係點樣 嘅？當時候係因為即歐傑玲前輩啦，咁我都成日聽佢做節目，咁我自己都好中意日本歌啦，咁我就覺得咧，我哋咁多 DJ 都有自己中意嘅日本歌，咁同埋亦都當時候有一啲嘅音樂雜誌咧。譬如好時代啊、歌謠界啊，就好多都 嚇 嗰陣時咧，啲雜誌都有龍虎榜㗎，佢哋自己雜誌都有個榜，咁啊跟住又可以知道有台播緊啲歌嘅 hit 啦。咁我哋就話啊，如果我哋將啲所有資料加埋咧，每個禮拜要傾下開下會，計埋啲聽眾嘅點唱等等咧，咁可唔可以即係話俾大家知而家香港流行啲咩日本歌咧？咁我哋就研究點樣可以做到個榜，咁就開始由三首歌開始到五首歌，咁一路到而家都好。好啦，即系小白有，同埋啲同事有繼續播啲日本歌啦，所以我都有聽噶。 喺日本方面嘅樂壇咧，都好關注我哋香港電台嘅日本流行榜啊。每次咧有歌咧上咗冠軍咧，佢哋會寫封 email 嚟多謝翻我哋，多謝我哋幫手啊。 係啊，同埋咧即係有啲即係唱片公司都可能係因為聽到我哋播嘅一啲日本歌咧，佢就會咦，不如嗰只歌可唔可以改廣東歌咧？咁 係啊，其實日本歌對於香港樂壇咧影響實在太大，太大， 即係好多歌都係改編自 我諗喺我哋嘅年代。即係香港唱片業最鼎盛的年代，即係八十年代啦。我估咧，我懷疑起碼超過80% 咧，嗰啲最流行嗰啲歌咧都係日本歌。 咁 所以以前寫封信俾你嗰啲，可能係澤田研二啊、中山明菜啊、嚇近藤真彦啊， 啲 fans 哇，真係嗰陣咧講嘅呢啲名都已經係瘋狂嘅。即係香港以前係一個就淨係尖叫，因為佢哋唔係淨係即係話靚仔啊、有型啊、偶像派啊。即係我都好多呢啲日本偶像，譬如。五輪真功啊！ 哦，係啊，係啊， 譬如 從任谷由實嗰啲啦， 谷川新司啊，即係呢啲仲要係朋友，即係講時講咧，即係谷川新司同埋頭先我講嘅係五輪真功咧，都嚟過我哋香港電台， 係啊係啊，嚟過香港電台， 直情係做我哋嘅特別嘉賓嘅。 仲有玉置浩二咧， 玉置浩二都嚟做我哋，直情 係 做 啲歌，其實可以話係八九十年代我哋廣東歌嘅主打喎。 佢嘅歌係全部俾人翻咗， 全部 啊，一直都留唔到。我咧好慘，如果講起玉置浩二咧，又哇，終於有一隻。歌咧又冇人知道我就俾我翻嚟。 啊，係啊， 最後 啊，係 啊，最後我身份就係五輪真功。 sorry， 係 啦，玉置浩二都有一隻嘅，咁但係咧就我已經係水尾嚟嘅，咁但係咧最 hit 嗰啲咧，全香港嘅 superstar 都唱，咁所以日本歌真係好。對於香港電台， 不過我嗰陣時又成日都聽 Winsom 做節目，因為咧 Winsom 嗰陣時咧，哇成個咧嗰陣時嘅花開火西咁樣咧，即係嚇又播英文歌， 哦，即係佢嘅頭係電到爆炸嘅。 因為我好中意中心名菜 嘅，啊，我嗰陣 所以對於嗰啲頭髮嗰啲特別中意。 我嗰陣係好少聽你做節目，不過而家我成日聽。 係啊， 你之後就係我又成日聽你啦，又撞咗歌，咁我即刻好想有啲 standby 嘅，即刻改一改。成日都好似嘅，你播完 Boston Lover， 我未聽，我揀咗又係 Boston。 送到朋友。 哎呀，咁啱啊！ 我講好多次，我同你心靈相通嘅。 哎呀， 多謝師兄，多謝師兄。 即係我好多時候咧，特登聽下 Winsome 嘅啲歌咧。誒，所以我叫你 Winsome 添。 鄧慧詩， 鄧慧詩啊，係佢而家叫做 Audrey。 Audrey 係，我都嗌咗 Audrey Winsome。 我以為我因為即係入咗腦咧，好難改嘅。 係啊， 即係我叫你做靚姐 Alex， 改唔到嘅，唔知點。 唔使改啦，呢個名就 OK 啊 ，OK。 好嘢，唔使改， 太似呢個。 唔係，即係我諗咧，即係歌曲嘅。所謂口味咧，即係同一個人嘅智慧都好相近，係咪啊？即係我同你咧，嗰啲歌成日撞歌咧，咁啊真係有啲高智慧嘅咧，先至會揀到嘅。 我哋唔算身材好高，但係我哋智慧都 OK 啊。 係啊，咁啊，當年啊 ，Vincent 都係主力係做音樂性嘅節目嘅喎， 係咪？係，尤其是係歐美歌啦。咁呢個影響就係我自細我四年級嘅時候。學校的老師已經是用英文歌來教英語，咁跟住聽電台，70年代冇咁多本地啲靚嘅廣東歌，即係未有 Elvis 師兄啊嗰啲歌啦。咁啊聽英文歌，同埋好佩服當年每個台嘅音樂 DJ 嘅。咁喺屋企又冇架撐噶嘛，咁啊學佢講嘢咁，跟住自己就寫封信去電台度試下啦，覺得自己好有潛質嘛。入咗電台之後，我覺得我自己係一個迷失嘅一代，又咁好彩入到嚟。我要提一提，我入電台喺門口第一個見嘅就係倪炳郎師兄。Hello， 倪炳郎師兄。 倪炳郎第一個見， 我又係第一個見倪炳郎。 因為佢喺門口接我啊，入嚟試音嗰陣。係係啊，咁講翻 時贏咗冠軍咧，贏如果唱比賽英文獨唱做冠軍咧，第一個收到電話就係倪炳郎。 倪炳郎， 但佢約我去酒店飲嘢。 嚇，酒店？我飲嘢啫嚇， 飲嘢。lobby 飲嘢嚇。 其實倪炳郎師兄係比阿子誠更加早一代嘅靚聲王嚟㗎，大家都公認。咁講翻點解我迷失一代咧？因為嗰陣時嗱，你哋已經係成名嘅電台 DJ 啦，偶像啦。咁啲高層咧，個個都係哇，好鬼嚴肅噶。咁又未曾有我嘅師弟師妹，因為我嗰代係得我憑空掃人入電台嘅，即係掃咗人入嚟啦。咁我啲衣著打扮又由一個 好嘢嘅 Form Seven 嘅 野性嘅野性嘅。 哇，其實 Form Seven 著長衫翻學嘅女仔，跟住嚟到電台著咩咧？又冇乜錢啊，咁啊就係執埋曬嗰啲。平嘢啦，以為好靚，點知翻嚟又俾人鬧，好慘。所以嗰陣時係迷失咗，究竟點咧？咁但係拉尾又算啦。咁我 係你嘅風格， 扮開型就照樣型咁樣咯。咁一路就係keep 住。覺得咁係有動力去介紹英文歌。 你兩位有一個相同嘅地方，就係、是、咧，你哋兩個節目咧唔係淨係聽嘅，要睇嘅。嗱，阿喵咧可以一路做節目，一路化咗個褲裝出嚟啦，靚裝啦。阿鄧慧詩咧， 唔係啦， 阿鄧慧詩一路做節目咧，一路跳成隻舞出嚟嘅，係啊，跳舞組咁樣嘅，係咪㗎？ 你而家你係咪好似佢咁？ 我都學佢㗎，係啊，學佢。 同埋我企喺度，因為我覺得好起啲啦，同埋嗰個 panel 可以一覽全貌啦，好似靈活啲咁樣。 咁當年除咗我聽阿鄧慧詩嘅《猛的傳真》咧，我都有聽咧，就係、是、夏妙賢嘅中文歌集。 係啊， 嗰陣時咧犀利啦，你可以話咧係立曬所有中文樂壇嘅巨星，所有歌手咧，即係立曬，全部咧出唱片都要去中文歌集噶。 係啊，因為其實嗰、那個即係、就是、基本上呢、這個嚇、啊、創立呢個節目就係倪炳郎，倪炳郎做嘅。但係當時候倪炳郎做呢個中文歌集就係播中文歌。不過我入咗去之後咧，就開始加啲即係樂壇啊、娛樂嘢咁啦。咁我除咗同倪炳郎做過之外，就同個梁繼章做過中文歌集。咁啊，不過都係好難忘嘅周國峰係啦。 二千靚歌真經典，十八廿二再重聚。 遥望你倩影经过，看灯色与夜色辉映，明亮眼眸里一缕失落，令我眼光不禁追随，仍是你步履多优美，发披肩在风中飘起，明亮眼眸里忧郁的梦，又似带出一点傲气。唯愿你永远不会失去，仍是你说话轻轻笑，随着你进出于晚灯里， 障礙阻止民眾逃生。警方亦正調查有報告指觀眾當中有人為其他人注射懷疑毒品。報道說現場幾名人士出現過量吸食藥物的症狀，需要接受治療，包括一名有被注射藥物痕跡的保安人員。警方說他嘗試控制一個人時突然感到頸部刺痛，事發時正是表演的搖舌歌手在社交專頁呼籲任何人若有可提供的消息應該立即聯絡當局。天气方面，位于广东内陆的一道冷风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今晚至听朝横过广东沿岸。预测本港晚间多云，有几阵雨，气温显著下降。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偏东风，今晚转吹清劲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干燥，早晚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千靓歌真经典，十八廿二再重聚。 阿 Milly 记唔记得咧？青春交响曲咧就阿张文新叫我去做一個節目，咁個節目咧就唔係我一個人做嘅，要帶四個師弟妹。 哦，係啊，唱加班。 啊，呢個緊要啊，因為亦都彰顯咗咧，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咧就盛產呢個 DJ 歌手，全部都識唱歌嘅，啊咁啊，所以好容易啫，咁啊，個個都識唱嘅，一埋班咧就可以開始。 嗰時唱加班除咗歐瑞強、夏妙賢，我記得係有黃雅文。 是蔡峰华， 蔡峰华， 邓慧欣， 啊，邓慧欣啊，呀，佢把声好靓， 邓慧欣系男士嚟噶 吓，邓慧欣系男士嚟噶，即系唔系做电影嗰个，系邓丽欣嚟嗰个， 邓丽欣，我哋个邓慧欣， 邓慧欣咧就系我中学嘅即係差不多同班，即係同級啦，唔好同個班。又大學又撞到佢喎，咁啊成日咧都係中意唱民歌，咁所以咧真係好大嘅淵源。咁入到嚟香港電台咧，咦佢又嚟喎，咁啊啱曬啦！我話你做啲抒情節目， 佢通常喺度你都唔係好講，都唔講嘢嘅，成年都冇乜講嘢，除咗聽佢唱歌。 即係一個唔講嘢嘅 DJ 嚟， 除咗係唱歌聽到佢，同埋即係做節目聽到。 不過夏妙賢咧就唔係一個唔唱歌嘅歌手，佢唱好多歌嘅，咁啊啲歌咧就灌埋唱片添。咁所以講起唱加班咧。咁就好開心嘅，因為一開始嘅時候咧，又係啦，喂有冇主題曲啊？你哋，唉唔使你煩啊，張文新，我自己作得噶啦。 咁我又係你作， 又係 你 啦。咁啊作咗又作曲作詞啊咁樣。咁但係咧，但係奇怪喎，就我唱片冇喎，呢個好，係好嘢咧。 喺邊個唱片度？ 因為有一個唱得更好嘅，我覺得。 唔係，係不過我咁巧。 咁啊，所以咧，夏妙賢出咗唱加班呢只 official 嘅。版本嘅，好嘛？ 多謝你承讓， 唔係承讓，直情咧，我而家喺度翹埋雙腳，啊，睇下我嘅作品啊，喺現場演繹係點樣嘅款嘅 先。要唱下嘅喎，咁我唱先啦，不如。 咁啊，而家要唱啦， 夏妙賢。 嗱，我翹埋雙腳喺度啊，唔好介意啊，大家。 好啊， 你嗱，我 識唱一齊唱。 係啦，我哋翹埋雙腳。 因為冇唱啊，好記得呢只歌。 妙妙， 好多回憶喺度啊！因為嗰陣時咧，逢禮拜日下晝3點，我記得係啦。咁同埋平時就有錄音啦，次次都會唱呢個歌嘅喎。咁啊，諗翻起以前都好似琴日咁嘅。 未有艰难屈心间，忘掉了人生慨叹，以热情自告不凡，举手一旁唱加班，尽展歌喉不必叹，谁又会含羞答答，这是忙里偷闲，论唱功无需惊叹，一番知心有唱和，世界变快乐和，世上一切变平和，气氛不错， 得唔得啊 ？OK 啊嘛，我都是冠军嚟噶，嗰阵时唱英文歌，唱 Bonnie Taylor 嘅歌， 力够真诚比高山。常为友情多赞叹，唱亦连夜唱不完，聚首一堂唱加班，尽展歌喉不必叹，谁又会含羞答答，只是忙里偷闲，论唱功无需惊 歌的歌名就叫做唱加班，永远永远的夏妙妍。 Thank you, Elba. Thank you, 好犀利啊！夏妙妍真系咧歌唱比赛冠军啊 ！Vincent 一齐过嚟，好犀利，真系唱加班。 嗱， 但系咧，你哋两个除咗系有共通点喺直播室做好多嘢之外咧，你哋两个都系咧好姊妹啦吓，同埋咧就系舐啡怪嚟嘅，因为咧你系好多撞板嘢嘅。你哋有冇一啲难忘嘅一啲做节目嘅回忆咧？ 做節目回應，我記得我係好投入做好多大型嘅一啲 project， 咁嗰陣時咧投入到個程度咧，我都會鬧人嘅，咁但係咧我就又都會發脾氣啦。我試過 睇唔出喎，你而家咁臨線， 唔係我試過咧台頭嘅電話響，我唔記得咗嗰次邊個天王話想甩我底咧，跟住台頭電話響，我拎起個電話嚟聽，拎個手提電話嚟聽咯。即係已經係 左嘅電話，你又用緊手提電話， 係啦，好嬲啊！我嗰次唔知點樣嚇，同埋即係我都好多謝港台，同埋我好多謝二台，令到我可以做到好多嘅 project， 咁亦都即係有機會做到一啲中文歌集咁好嘅節目，同咁好嘅拍檔啦，亦都有做到好多樂壇嘅一啲即係成績啦。咁其實我都覺得好感恩， 好有貢獻㗎啦！你呢個中文樂壇嚇，鄧麗絲 Vincent 咧？咦，夏妙賢，你頭先鬧人事件係咪後嘅嗬？ 咪後有好少 一次，咁、我都講個難忘，都係咪後嘅。我喺港台十年之後，其實做過第二啲工作啦，但我未停過喺港台翻嚟做節目，好多謝港台一路俾機會我啦。我試過做輕談淺唱不夜天，二至六噶嘛，四小時做完係咪好想快啲翻屋企咧？ 係。 咁嗰陣時接下一間嗰個咧就叫做阮兆祥，咁次次都好鬼問翻嚟，我佢又係演藝好忙啦，次次到零六啦，播完新聞都未見，咁但係佢始終點樣講都會嚟嘅。 有一次繼續做落去你。 我播歌啦， 我 stand by 永遠都 stand by 兩隻歌，如佢唔嚟咯，次次都唔使嘅。唯一有一次零六二五都未見，咁我已經播咗好多隻歌啦。佢一入到嚟，因為我又冇佢電話啊，咁打嘅，咁零六又唔揾到監製，又咁鬼麻煩揾嚟揾去，因為嗰時冇手機啊嘛，唔知點揾，咪照做啦。猛到一翻到嚟咧，我刪咗咪鬧到佢，我都唔記得鬧咩咯。我唔記得咗鬧阮兆祥咩？我諗我唯一一次鬧鬧得咁勁就係鬧阮兆祥，但係唔記得咗鬧咗咩？ 起鬧啊，係啊！ 我做咗四個幾鐘啊嘛，咁就鬧鬧咁。但係佢好好啊，佢猛對唔住，好好脾氣嘅真係嘅，真 係。係，所以俾佢你鬧，佢鬧咗佢對面咯，而家。你走咗啦， 系啊， 不過好朋友嚟嘅， 系啊系啊， 我都有邀請佢上嚟二千靚歌唱個歌， 好啊，咁啊唔該曬 Vincent 同埋夏妙賢， 多謝 Alex， 多謝沙巴黎 ，thank you，thank you， 十八廿二話當年，主持 Elda 邱瑞強。 我以前在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呢主持一个长寿的节目叫做 Albert Lau 欧瑞强，即是现在的节目的前身，不过以前呢就放在早上的，早上九点钟开始两个半钟头，每日都做的。而里面呢有一年的夏天呢我就做了一个环节，因为放暑假嘛，不如清凉一下啦，整个叫做夏日恋人的清凉剂，播着啲悠扬的音乐，然后呢就会希望大家寄信俾我。以前啊唔可以 WhatsApp 噶，一定要写信嘅，寄嚟香港电台广播道30号俾我收就得啦。信里面呢就讲你嘅真实嘅爱情恋爱故事。哇，咁我下个礼拜开始星期一翻工啦，点知一翻吓亲我，成台都系信。哇，唔系啩？于是乎咧，我真系逐封睇，睇咗好多嘅恋爱故事。咁但系我又唔会话为所有人咧，即系嗰啲爱情啊、嗰啲困扰啊、嗰啲解除万难啊，我唔系嗰啲，我只系将佢哋故事好温柔地读出嚟，然后趁住呢啲悠扬嘅歌曲音乐，越嚟越受欢迎嘅时候咧，竟然咧 TVB 又打电话俾我，过嚟欢乐今宵啦，我哋又开一个一样嘅节目，由你主持。叫做《素心曲》，于是乎我又做咗一轮啦，喺《欢乐今宵》嗰度咧就做呢、这、一个将个爱情故事读出嚟，然后咧播只靓歌。咁啊，当然啦，我为咗呢个夏日恋人咧，呢个《素心曲》咧就有两首歌，主题曲叫做《素心曲》，出咗唱片噶。第二首叫做《再莫愚弄我》，系我自己写嘅歌词，所有歌词内容咧都系来自呢啲信里边嘅真实故事。系真系唔好整蛊我，再莫愚弄我。这个是当年的 Albert Lau 欧瑞强节目的夏日恋人，当然是属于 Radio 2。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我打电话给你讲了几句你就收线了，你变了很多啊。为什么不跟我倾下去？为什么这么心不在焉呢？为什么对我这么冷淡呢？为什么我讲乜嘢你都冇反应嘅。 从你不停的追问，你痴情的态度，令我停下脚步。还有你追求的心愿，我深沉。想配合，但我难照做。这是你爱的控诉，还是爱的最痛？但我始终感觉到此去没去路。 都几耐啊？去咗几多次街啊？有冇拖过手啊？点解唔介绍我识？有冇上过你屋企？有冇一齐听唱片啊？普通朋友唔会咁噶。寻晚你咁夜翻，系咪陪佢啊？我唔算太敏感啩。究竟有冇呢个人嘅啫？到底你想点？我付出咗咁多，得翻啲乜嘢啊？你话我系正选，亦或后备啊？我敢问法，唔算过分啦。 去路，我没有算。 2000靓歌真经典，十八廿二再重聚。 Albert 啊，身为一个 DJ 咧，即系做广播咧，其实最需要多谢嘅咧，就系成日都喺收音机旁边支持我哋嘅听众。 系啊，头先咧，我哋咁多DJ 同事咧，讲咗啲难忘嘅经历啦。咁啊，我就最难忘嘅咧，就系一啲最容易忘记嘅嘢。系咩嚟嘅咧？神事某事，可能系接到封信以前啊写信，而家咧接到一个网上嘅 message。又或者行行下街咧，會撞到個二台嘅聽眾，或者搭搭下的士咧，佢哋真係會我都知道咧就好難噶啦，點唱我就打唔通電話，可唔可以點唱啊啲咁樣？咁我永遠咧都忘記咗嘅。 係啊，因為係即係好多百萬一疏嘛。 所以咧次次做完節目咧都哎呀唔好意思， 又唔記咗個明明。 佢話佢仲要話嗱，我要準時聽噶啦，即係佢咁。咁 anyway 咧，即係我最難忘嘅咧就係最容易忘記嘅喺呢度咧，想唔好忘記地。讲一声，同所有咁多年嘅听众支持我哋二台嘅听众咧，讲一声唔好意思之余咧，请你继续支持我哋。 多谢你哋咁长年累月嘅支持，刘真啦，我自己都想多谢听众，因为咧如果冇听众嘅 DJ 冇听众嘅节目咧，就真系好惨啊。而我自己就好集中中意播英文歌啦，做环球榜啦。 知道啦， 因为我感觉上咧。除了自己喜歡英文歌之外，我知道收音機旁邊都有很多聽眾咧，好想聽英文歌。 就是因為咁多年咧，我以前入嚟做節目嘅時候咧，播好多英文歌，其實英文歌為多添， 為主添啊。 咁啊，再我做 Albert 歐雪強，即係早晨嘅節目咧，就一半半到啦。咁到咗而家咧，黃昏嘅節目咧，雖然而家現今嘅世界咧，聽中文歌嘅多過英文歌好多。咁啊，即所謂市場學上面嘅觀點咧，就係話，梗係中文歌即係著數啦，多人聽啊嘛。咁但係咧，我覺得咧，英文歌咧係我哋香港樂壇成長嘅根嚟嘅。 係 到我嚟講都係我唱英文歌出身咧。其實我哋嗰陣嘅八十年代嘅所有嘅歌手。所有的 superstar 都是唱英文歌， 全部唱英文歌出身，然后转唱中文歌。所以到了今时今日，我还在电台做节目的时候，我都会坚持，我跟监制说，我一定会播很多英文歌。 嗯，那么这一刻呢，就麻烦 Albert 唱一个英文歌的 Medley 给我们了吧。 好，大家都很熟悉的，大家都很熟悉的，你都会识唱。 你今天怎么样？我在后面。 Carpenter 是我们的挚爱，这么多年都是。呢种感觉就系好似只歌名一样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Such a feeling's coming over me. There is wonder in most everything I see. Not a cloud in the sky, got the sun in my eyes and light.Won't be surprised it isn't free. Everything I want the world to be is now coming true, especially for me. And the reason is clear, it's because you're here. You're the nearest thing to heaven that I've seen. I'm on theThe world looking 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find is a love that I've known ever since you've been around. Your love's put me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looking 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find is the love that I found ever since you've been around. Your love put me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Then this song, you have to play the guitar to sound like it. You hold the mic.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Blue Ridge Mountain, Shenandoah River. Life is older than the trees, younger than the mountains, growing like a breeze. Country roadsTake me home,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输入个案，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患者接种了三剂新冠疫苗。一名56岁男子今个月1号从英国抵港，在酒店检疫期间确诊。他在2月和4月在英国接种两剂阿斯利康疫苗，上个月底再在当地打一针伏必泰疫苗。至于初步确诊个案少于5宗。另外，本港昨日下午收到新加坡卫生当局的更新资料，一宗早前通报本港的新加坡确诊个案复检之后证实为假阳性。个案是上个月31号公布的外地确诊个案，18岁男病人住在慈云山慈政村正德楼。由于个案不被列为确诊个案，中心已安排相关密切接触者离开检疫中心。警方昨日拘捕一名14岁就读中三的男童，他涉嫌贩运危险药物，行动中检获超过23公斤的可卡因砖，市值约2700万。一名男童已被暂控一项贩毒罪，案件将于明日上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根据线报和观察，锁定青衣青红路一个公众露天停车场的一架弃置车辆，相信被用作临时储存毒品。被捕男童昨日下午步入停车场，登上目标车辆，随即被警员截停。他当时孭着一个空的背囊，身上有少量现金、涉案车辆的车匙和手提电话。警方在车内检获可卡因砖。警方调查涉嫌刑事恐吓惩教署职员的案件，今日下午再拘捕多4名男子，令本案的被捕人数增至9人。惩教署荔枝角收押所上星期四凌晨大约2点半，一名蒙面人乘搭的士到场，在闸外煞溪前从黑色垃圾胶袋入面拎出并放低一个纸扎公仔，上面指称一名惩教署职员欠债和殴打还押人士。涉案人士目前仍然在逃，警方调查之后在过去几日拘捕4男一女，涉嫌串谋刑事恐吓，年龄介乎27至38岁，其中4名男子是还押人士。警方今日下午大约6点半在红磡区拘捕4名本地男子，年龄介乎24至47岁，他们涉嫌串谋刑事恐吓，正被扣查。苏丹保安部队施放催泪气体，驱散在首都喀土穆参加集会争取民主的教师。报道说部分教师被带走扣查。当地有组织发起一连两日的公民抗命运动，指责军方上个月发动政变，要求军方容许和平过渡到民人管治。有示威者通宵设置路障。苏丹军方上个月25号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表示要解散主权委员会和过渡政府。过渡政府总理办公室同日发表声明，指总理哈姆杜克被绑架。哈姆杜克和夫人第二日已经返回住所。哈姆杜克目前仍然被软禁在家。报道说军方向他施压，要求合作。阿拉伯联盟派谈判员去到喀土穆，试图化解当地危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初时多云同有几阵雨，气温显著下降。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清劲北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清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2000靓歌真经典，十八廿二再重聚。 千靓歌真经典，十八廿二再重聚。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就系四十年啦 ，Albert。即係你都繼續喺呢一度咧，同我哋主持節目啦。有啲咩嘅展望未來，希望可以做到嘅咧？ 首先咧，我會喺度再次多謝收音機旁邊嘅所有聽眾啦，因為陪住我哋成長咗真係超過四十年。咁你二台亦都開始咗四十年啦，咁我真係喺度咧又做咗四十幾年啦。咁啊，好多時候咧都會即係接觸到好多啲信息啦，無論係社交平台啊，以前就寫信過嚟啦， 而家 email 啊 ，email 啦嚇。咁啊，再者咧就係、是、多謝我所有嘅兄弟姐妹，因為二台咧咁多年咧，即係由我開始嘅時候咧，有好多前輩咧今日仲在座，咁誒一路咧一路成長，一路咧度過咗四十。年嘅歲月咧，我覺得好感恩，亦都好榮幸咧。所以今日嘅二千靚歌再重聚咧，我覺得係比我開個人演唱會咧出邊嗰啲咧更加窩心，更加有一份情意喺度。咁啊，尤其是咧，我哋今日咁多同事，尤其是我哋新嘅領導層，雖然我唔係好熟，但係我相信，我真係深信咧，佢哋會俾我哋好多鼓勵同埋好多嘅力量，我哋會。繼續加油，做好香港電台第二台。 Albert， 呢個時間交俾你。 喺呢個時候咧，我頭先講嘅就係我哋在場有好多咁多年一路做過或者曾經做過或者現在做緊節目嘅 DJ 同事，好多都係我啲師兄師姐，亦都有師弟師妹。我哋二台嘅特別嘅地方咧，即係我都知道其他嘅。電視台啊、電台啊，佢哋嘅文化大約係點樣？我都有份參與其他嘅傳媒嘅。咁但係我覺得真心講咧，我點解咁中意做二台，從來冇離開過咧？因為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咧，有一份心咧係好似成班兄弟姊妹咁樣，係一個大家庭嚟。咁所以今日咧，我會許想大家有我啲師兄師姐，大家一齊仔仔一堂咧。唱一隻好窩心嘅歌，係人都識唱，係有中國人嘅地方就識㗎喇，係有香港電台第二台嘅聽眾都會喺收音機旁邊同我哋一齊唱，用心唱也得，戴住口罩大聲唱更好。月亮代表我們的心，我哋一齊唱。Okay。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们要再唱。 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哋交个心出嚟，我哋二台展望将来，有一颗明星，有一颗明星嘅带领。 闭起双眼睛，心中感觉清静，再张开眼睛，下观望前程。夜冷风更清，这一片荒野地，沿途是歧路，我方向未能明。啊，不见朗月，到我迷途只有星。啊，荒野路伴我独行，是流萤终步独行，沿途寂静，只有呼吸声。缓步前往，决意走崎岖山荆棘，苦中找到安静。踏过荒郊，我双脚是泥泞。满天星光，我不怕风正劲。满心是期望，过黑暗是黎明。啊，星也灿烂，伴我夜行，给我影。啊，星光引路，风之雨轻轻停，带着热情，我要找理想，理想是和平。 成日俾我鼓励，更加多谢我哋嘅领导层暗中为我哋加油。I know， 多谢。 啊，不见朗月，到我迷途只有星。啊， 这只星咧，正好代表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展望将来，靠星星去带领我哋继续乘风破浪啊！ 十八廿二挂当年，主持 Elda 邱瑞强。 我以前咧，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Two 咧主持一个长寿嘅节目，叫做 Albert 啦，欧瑞强，即系而家嘅节目嘅前身啦。不过以前咧就放喺早上嘅，早上九点钟开始，两个半钟头。每日都做嘅，咁而里边咧有一年嘅夏天咧，我就做咗一个环节噃，因为放暑假啊嘛， 啊，不如清涼一下啦嚇，整一個叫做夏日戀人嘅清涼劑，播住啲悠揚嘅音樂，然後咧就會希望大家寄信俾我。以前啊，唔可以 WhatsApp 噶嚇，一定要寫信嘅，寄嚟香港電台廣播道30號俾我收就得啦。信裏邊咧就係講你嘅真實嘅愛情戀愛故事。哇！咁我下个礼拜开始星期一翻工啦，点知一翻吓亲我，成台都系信，哇！唔系啩？于是乎咧，我真系逐封睇，睇咗好多嘅恋爱故事。咁但系我又唔会话为所有人咧，即系嗰啲啊爱情啊嗰啲困扰啊嗰啲解除万难啊，我唔系嗰啲，我只系将佢哋故事好温柔地读出嚟，然后趁住呢啲悠扬嘅歌曲音乐。啊，越嚟越受欢迎嘅时候咧，竟然咧 TVB 又打电话俾我，唉，过嚟欢乐今宵啦，我哋又开一个一样嘅节目，由你主持，叫做《诉心曲》。于是乎，我又做咗一轮啦，喺欢乐今宵嗰度咧，就做呢、这、一个将个爱情故事读出嚟，然后咧播只靓歌。咁啊，当然啦，我为咗呢个夏日恋人咧，呢个《诉心曲》咧，就有两首歌，主题曲叫做《诉心曲》，出咗唱片噶。第二首叫做《再莫愚弄我》。是我自己写的歌词，所有歌词内容呢都是来自这些信里面的真实故事。唉，真的不要整蛊我，再莫愚弄我。这个是当年的 Abraham Osirkan 节目的夏日恋人，当然是属于 Radio 2。 十八日以以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是无从摸索你，求你，求求你，再莫愚弄我。凭一丝将我与你爱意共连，如今你将我的颈挂于身处，虽则得到相见，可惜你时常仍身在远。虽则闪起爱火，但又避开我，迷惑我，迷惑我，令我苦痛心，更想你，想你。明白我对你已经死心塌地，但你偏偏待我不冷不热，没法能明了人心理，我总是无从摸索你，求你，求求你，再莫愚弄我。如果你一脚踏上了两道船，还请你将我的颈去抛远，应该懂得分寸，再不要茫茫然心未决。再讲出结果，自问是否爱我，提示我，提示我，莫要枉我一世等你，等你。再不要茫茫然心未决，应该讲出结果，自问是否爱我，提示我，提示我，莫要枉我一世等你，等你。明白我对你已经死心塌地，但你偏偏待我 靠靠。 二千零个真经典，十八廿二再重聚。 咁以下落嚟咧，我哋庆祝我哋二台四十岁咧，我哋有一个切饼嘅仪式嘅。咁啊，唔该，我哋咧就系、是、请阿 Austin 同埋阿 TV 推个蛋糕出嚟先，系啦。哇，几靓呢一个蛋糕，系啦。唔該曬兩位，你可以翻入去啦嚇 ，OK， 係俾一間話你出嚟嘅。咁接下來咧，我哋有請咧就係、是、現任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嘅 DJ 咧，就係到台上同我哋一齊咧就係影風合照嘅，包括有神光第一線嘅鐘哥梁明忠，仲有就係 Barbie 林慧、崔神廚房嘅 Kitty 崔潔彤，仲有小白白元浩，仲有風 show 發圍人嘅梁繼章，仲有就係李麗蕊同埋黃天恩 Austin。仲有咧就系 Made in Hong Kong 嘅超 B 啦，同埋阿土啦，仲有就系罗敏庄，同埋我啊 Alex 李志刚啊，仲有就系风 show 嘅马小强，仲有佢把声真系好好听啊，音乐情人郑子诚，仲有恬淡情怀嘅邓慧思、余兼明、刘善仪，仲有就系陈涛康安哥同学会，仲有系海琪陈海琪。仲有我 best friend 梁少辉，喺我哋又冇漏喎，系咪啊 ？OK， 好，今日到咧，我哋咧二台嘅我哋一班咧就系唔好话前辈啦，或者系我哋开创前路嘅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啦，包括有新歌张文森、黄昏的旋律吴嘉念、冰岛阳光周末豪花车等等等等车淑梅。跳躍校園啱曬 key 嘅夏妙賢，星空奇遇鐵達尼麥潤秀，中文歌集嘅魏炳郎郎哥，仲有柔情蟲啊蟲哥，你都係啊何崇恩先生，亦都咧就係邀請咧我哋嘅主禮嘉賓咧就係到台上，包括好支持我哋嘅廣播處長李伯全先生，我哋有請副廣播處長施金獎先生。广播处长顾问蔡洁如女士，助理广播处长电台及节目策划李庆华，我哋继续掌声啊，唔好停啊！助理广播处长电视及机构业务陈俊乐，电台主任秘书郑美娟女士，香港电台总监电台邝思燕，香港电台顾问节目何崇恩先生亦都在台上啦，仲有就系我哋香港电台中文台台长何翠峰小姐。哇，好犀利啊吓！咁啊喺呢一个时候咧，好多谢处长咧，就系、是、咁支持我哋啦。不如喺呢个时候，我哋二台四十岁，请处长同我哋讲几句说话。 各位，香港电台第二台喺过去四十年创造咗无数嘅经典，无数嘅动人时刻。展望将来，我肯定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咧系会辉煌延续，再创高峰嘅。 咁啊，请副处长同我哋讲几句说话好嘛？有请副处长。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周年，我哋业务继续蒸蒸日上，将来越做越强。呢、这个走向大湾区啊，走向世界。 多谢晒。咁新哥帮我哋讲几句说话。 呢度咧嚟到真系可以话百感交集。其实咧，二台个前身咧，处长就系、是、阿 Kitty 啊，更加熟啦。阿副处长佢。咁就係由朱培英先生當年咧，1974年，我仲記得日子係10月20日嘅青春監曲開始嘅。咁啊，二台咧就係1981年嘅一個夏天。咁啊，呢個班底咧一路延續去咧，成為咗第二台。咁啊，就二台由吳石輝開始第一任台長咧，一路去到而家今日係已經有11個節目總監。我自己咧就係1987、88到93、94啦，嗰時咧做二台台長啦。咁所以真係個感情特別係深厚嘅。咁如果講到二台呢，就我相信啊，處長你同我講過你都有聽㗎喎。 我唔少聽、啊、我其實係我係二台嘅忠實聽眾。係 你講過 真係啊。係啊，真係啊。係啊，我而家都仲有聽㗎，如果你 話。多謝你啊。 我就聽到啲好好嘅節目呢，有時我同返同事分享。係啊，作為一個聽眾。 好，係啦，因為我同佢都傾過偈，佢話佢係二台嘅擁趸。Kitty 啦，我叫 Kitty 啦，好嘛，我哋嘅節目顧問啊，蔡女士。我哋嗰時都好多合作，係咪？所以就證明當時個電台咧，或者二台嗰個喺社會影響力真係好大嘅。無論喺呢一個即係年青人嘅廣播啦，喺樂壇方面嘅影響啦，甚至二台可以話係廣播道上嘅一個 DJ 少林寺，係咪啊？大家俾大家掌聲。咁所以趁住而家呢個時候咧， 雖然啦，我都要講少少啦。雖然話有啲風風雨雨，我自己咧即係退咗休咧，都有做一啲公職，其中有一個咧係做呢個天文台呢個策略委員會嘅一個委員。咁天文台話香港係處於呢個亞熱帶，咁自然梗係好多風雨噶啦。風雨使咩驚咧？所以我哋應該要向前望。所以大家咧，希望你哋係繼續努力啊，無懼無私，應該係努力創新。为二代系带嚟一个新嘅局面，我哋继续向前看，好唔好？ 好。咁喺呢个时候，俾我哋一齐影张相先啦，好唔好啊？阿松哥，唔好意思，我哋可以行前一步，系啦，行前少少，一齐嚟，系啦，咁啊，侧身少少咁样，好啦，我哋行近少少，好，我侧身少少，好。咁啊，有冇人见唔到你个头啊？唔系 ，show 你个头得噶啦，好 ，OK， 好。咁啊，我哋而家。準備咧就係請咧阿處長咧同埋副處長同埋阿新哥咧一齊咧嚟一個切蛋糕嘅儀式嘅。好，咁啊三位一齊嚟啦。好，慢慢。好，係啊，揸住啦，一齊有請三位。好，親熱啲，我哋可以親密啲啊，親密啲。企埋啲，企埋啲，企埋啲，企埋啲。好，咁我哋可以咧先望一望我哋嘅攝影師，然後我哋就一齊切啦。好，望住。好，咁我哋不如一齐数三声，然后讲一声二台生日快乐，好唔好啊 ？OK， 唔该，处长，我哋嚟话，准备一二三，二台生日快乐！好，我哋可以切蛋糕啦，轻轻咁样一次，加油！薪火相传，好。咁以下落嚟呢，我哋有一隻好特別嘅歌。咁其實 Albert 嘅二千靚歌再重聚呢，成日都會唱那天再重聚㗎。今日改少少，我哋就改做這天再重聚。咁大家驚唔驚唔記得歌詞呀？唔使驚， 唔使記歌詞嘅，全部一齊拉，將我哋心中嘅感情拉出嚟就得㗎啦。一齊拉好嘛，輕鬆愉快嘅。一日這天再重聚， 啦啦啦啦啦